毫无手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55章，豆腐一听就打个突，佢讲：吓，你应承咗啊？我讲：嗱，就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豆腐一听就高兴啊！佢嗱嗱声一扑一碌咁喺个地下度爬翻起身，拍一拍个啰柚讲：哎呀，知道啦，知道啦，吓不为例啊嘛！你句话都讲咗好鬼多次啦！我一时之间懒得同佢多嘴啊，攞咗锁匙，即刻就打开咗啲铁笼。我对笼里边嗰啲人讲：嗱，我放你哋出嚟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当然啦，仲有一句话我冇讲，言下之意就系千祈唔好忘恩负义嚟搵我同阿豆腐嘅麻烦。仲算好彩，嗰啲人呢啲神智都未失，睇嚟都系记得实验嗰啲痛苦。放咗出嚟之后，冇人对我同阿豆腐感兴趣，喺佢哋腐烂嘅眼窝里面就透住恶毒同埋仇恨，涌向铁门嗰度，想要冲出去报仇。咁样一嚟，我同阿豆腐反而而家就赖咗喺最后边。豆腐见到呢个情形，佢就松咗口气讲：唉，你睇下，佢哋都仲系有意识嘅，唔系行尸走肉，知道乜嘢系恩人，边个系仇人啊？对豆腐嘅话，我都不置可否。总之咧，人啊已经死咗，再讲多都冇用啦。我就讲：嗱，有佢哋喺前边开路都好嘅，等嗰个姓赵嘅就自作自受啦。豆腐就一面好似好解恨咁嘅样，佢又讲：系啊系啊。话音刚落，前边嗰啲涌动嘅信使群突然之间就出现咗骚动，竟然忽然之间就全部向后退，将我同阿豆腐都逼到喺后边。咁啊，由于人太多咧，一时之间嗰啲信使几乎同我哋贴到实。哎呀，呢一种咁样样嘅感觉就好似黐住一块软绵绵嘅腐肉咁，唔好提几鬼核突啊！我即刻屏住呼吸，拖住阿豆腐向后退，心谂死啦，系咪出咗咩事呢？只系可惜而家前边呢嘅人啊太多，嗰啲目光望过去只能够睇到人影。就喺呢阵时，我突然之间听到铁门前边位置传嚟咗砰嘅一声巨响。随住一阵嘅恶臭紧跟而嚟嘅，就系一股浓烈嘅火药味。弊啦，有人用炸药。好快就听到一个熟悉嘅声音喺度落紧指令啦：点火、锁门、换气。呢个系白斩鸡嘅声音，抵死啦！佢究竟喺度做乜嘢咧？想我心知而家出咗变故啦，我即刻就拉住豆腐向外冲。搲开嗰啲塞住喺前边嘅信使，然而点知行咗一半，前边突然间传嚟咗一声声嘅惨叫，伴随住呢啲咁嘅惨叫声，仲有一股嘅火光同埋浓烈嘅焦臭味啊传过嚟。豆腐嘅面色啊惨白咁讲：啊，佢哋上咗锁啊个门，放火添啊！嗰啲信使本来就系人唔系人，鬼唔系鬼。成身都系尸油，所以嗰啲火势亦都迅速咁喺呢个人群当中蔓延开嚟，一阵浓烈嘅烧窿嘅味，几乎咧就令人哋作呕。喺家下我就已经睇清楚，喺前边好似一埲墙咁冻喺度嘅铁门，佢应该就已经俾外边啊锁死咗啦。嗰、那个白斩鸡睇起嚟啊年纪轻轻，谂唔到啊咁鬼阴毒，先唔好讲话呢啲咁嘅信使啊！喺呢度入边啊，起码都仲有佢一个睇门嘅手下噶嘛。佢亦都唔问嗰个手下究竟系生定系死，系咁就喺度放炸药同埋放火，实在系清得心狠手辣呢四个字。呢阵时嗰啲人群喺度骚动，惨叫声同埋啲恶臭就混杂住啲浓烟，等到嗰啲视线咧就变得模糊起上嚟。为咗避免俾火势殃及，我同阿豆腐就先匿埋落个角落头度。豆腐好急咁讲：喂，咁点办啊？再系咁落去，我哋真系会被烧死噶噃！我睇住前方嗰啲好似行尸走肉一样嘅，但系又喺嗰啲烈火当中焚烧住痛苦哀嚎嘅人，心里边咧就充满咗愤怒。不过嬲又有咩用啊？一啲谂唔出任何嘅办法出去。首先， 呢一个地下室就非常之坚固嘅，我哋冇工具又点可以逃出去呢？其次，嗰道铁门已经喺外边锁到实噶啦。白斩鸡呢一下咁做，显然呢佢就系打算放弃呢一个研究所，同埋要避开随之而嚟嘅警方，并且呢系打算毁灭证据。咁我哋点样先可以逃得出去呢？吕叔同埋顾文文而家又点呢？佢哋有冇平安咁逃咗出去呢？呢啲一切嘅都系未知数。浓烟而家就弥漫住，焗到咧人只眼都已经擘唔开噶啦。里边而家就好似一个尸体焚化炉咁，一阵阵嗰啲恶臭焗到人嘅头都晕埋。喺呢一啲恶臭入边，人嘅思想几乎都好似迟钝晒咁。豆腐眼睇住一个人喺个惨叫嗰度被烧成嘅焦炭，眼泪都流晒出嚟，讲都系我唔啱。如果唔打开啲笼，唔浪费咁多时间，你啊早就走咗出去啊！老陈，我真系对你唔住啊！而家啲烟呢就向上升嘅，我揿住豆腐嘅头，示意佢啊趴喺地上边，跟住我讲：，唉，而家讲呢啲都冇用啦，小豆。嗱，你而家听住啊！我哋两个咧，而家仲活住，只要冇死就有希望。我哋咁多嘅危险嘢都闯过嚟啦，喺呢种时候更唔应该放弃啊！豆腐啊，抹咗抹只眼，强撑住咁讲：，你啊讲得啱嘅，我就一定要谂办法出去。我哋两个人咧就唔再讲嘢啦。呢种时候咧，讲乜都系多余。依阵时，我哋个脑里边唯一嘅念头就系应该点样离开呢度。嗰啲火势就越嚟越大，惨叫声亦都越嚟越凄厉。喺家下有一个被烧成火球嘅人，一边惨叫住，一边喺度碌，向住我同阿豆腐嘅方向碌过嚟。喺呢阵时咧，我哋系匿喺两个铁笼嘅中间，佢一碌过嚟，啱啱俾两个铁笼咧就夹住咗。咁样先冇直接撞落我哋身上。不过呢，嗰啲火焰而家就近距离咁喺度灼烤住我哋。嗰张被火焰包住嘅面孔睇唔清面容，只能够睇到佢擘大发出痛苦叫声嘅口。呢一个真係一个人间地獄啊。喺呢一瞬间，我猛然諗到一件事。呢一个存放室呢，话大唔大就话细唔细。按道理嚟讲，咁样消化氧气应该早就消晒㗎啦。但係喺呢度并冇缺氧嘅现象喎。我突然之间就諗起咗白斩鸡讲嘅最后一句话，瞬间就諗到咗一个主意啦。要想换气就一定要搵呢个通风设施。而呢一种设施呢，通常就係喺呢一种咁一体嘅建筑物嘅房顶嘅部分。中间就夹空，放置住空气循环使用嘅空调或者其他嘅仪器。而家我哋所有嘅出路都已经被封锁死，但係嗰个仪器仲喺度运作，我哋可能係可以通过上边嘅夹空层逃出去喎。我即刻开始搜索通风口嘅位置，好快就有发现，佢就係位于离呢度冇几远嘅房顶嗰度，係一个四方形嘅开口，罩住一层梯形嘅枫叶，一般呢係塑料嘅，好容易打开啫。我将自己嘅諗法对阿豆腐一讲，跟住我讲：唉，呢个係唯一嘅办法啦。当然啦，係会有风险嘅，具体就要睇夹层嗰个摆设啦。我哋呢有可能顺住佢安全出去，当然如果里面充满咗风扇同埋电线，我哋亦都有可能被个风扇搅碎，亦都有可能被电死。你驚唔驚啊？豆腐啊咬一咬牙讲：唉，怕条毛咩？而家总比咁活烧死好啊，唔好咁多，快啲喐手啊。呢个距离又唔算高。我一集个马步就叫阿豆腐踩喺我个膊头上边，先拆咗呢个外层嗰个梯形嘅枫叶。豆腐就用手里面嗰个枪托出力咁啊，凿咗几下，将嗰样嘢呢就揼碎咗，跟住就伸出双手撑住两边就爬咗入去。周围嘅一啲仲未有引火上身嘅信使见到咁样，亦都纷纷就冲晒上嚟，争先恐后咁啊搭住个人梯啊，想向上边嚟爬啦。 我睇到呢种情形，趁机就喺佢嘅身上一借力嘅踩几步，顺便就钻入咗呢个夹空层入边。喺里边就黑蒙蒙嘅，下边嗰啲火光照上嚟，睇到入口嘅地方嘅环境有好多大嘅通风管，冇枫叶同埋电线一类咁嘅嘢。我哋就可以顺住呢个通风管之间嗰个空间就向前爬。嗰啲信使又唔需要借力啊，身体一跳就捐咗上嚟，亦都跟喺我哋后边啊搏命咁逃命。约莫就十几个人，其余嘅全部身上都带住火，佢即使捐咗上嚟，亦都会俾喺后边嗰啲信使啊重新掹落去。有时候生存同埋道德啊，只能够拣一个。豆腐而家终于系沉默啦，佢系默默咁向前爬住，乜嘢都冇讲。我知道呢件事对佢嘅打击都几大嘅，但系我讲唔出啲咩安慰嘅说话。呢、这个就系人性。我哋一班人呢就喺呢个夹空层嗰度系咁攀爬住，转咗几个弯，约莫四十几米左右啦。前边就出现咗一个梯形嘅枫叶，通风管嘅尽头就系连住佢。呢个枫叶呢就已经全部打开，豆腐又是攞出个枪托，出力咁凿过去，将个枫叶呢就揼到四分五裂。跟住个身头一睇，对我哋讲：啊，系条走廊啊，冇人啊！讲完佢即刻跳落去，好快我哋其余人亦都到晒走廊里边。嗰啲信使可以凭借住气息去搵活人嘅。嗰十几个信使带住强烈嘅复仇感同埋呢个疯狂，迎进一个方向啊，系咁冲过去。我同阿豆腐对视一眼，即刻亦都跟咗上去。至少佢哋冇伤害到我哋，咁样同佢哋呢应该就会安全好多啊！好快喺跑动嘅过程当中，我哋遇到咗一啲白斩鸡嘅人，佢哋似乎就喺度搬运紧一啲物资，就未嚟得及反应，就俾嗰啲信使啊撕碎咗。我哋呢一班人所到之处，几乎都系腥风血雨。有啲信使就喺前边开路，枪对于佢哋嚟讲啊，真系一啲用都冇。事到如今呢，我亦都唔顾得话放佢哋出去嘅后果啦。复仇嘅快感啊，充斥住每个人嘅脑袋，同埋跟住喺呢班信使后边啊，杀出一条血路之后，我哋终于就冲出咗研究所。大门被砰一声咁撞开咗，研究所外边就趴满晒嗰啲藤蔓嘅植物，周围都空无一人。信使就终于停咗落嚟，佢哋又围住呢个房子系咁喺度兜圈，腐烂嘅面，茫然嘅神情，好似喺度问：啊，呢个系乜嘢地方呢？我哋点解会变成咁嘅样呢？我哋做错咗啲乜嘢呢？豆腐个头原先被撞穿咗，而家佢一攞有凳喺个地上边，揞住个头啊，嗷嗷声喺度叫。白斩鸡佢哋一班人就已经撤退晒啦。喺家阵，成个研究所都布满晒浓重嘅血腥味，不过就已经人走楼空。